家好，本节目是由钱彤、张雅琪以及彭佳怡所制作，同时我们也兼任主持人的身份，在每周五晚间十点更新幼幼宝贝节目。我们将向各位听众分享育儿经验以及相关的案例。 好的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怎么讲不听，这项理论是关于行为改变技术。 行为改变技术听起来好困难啊。哎呀，我们忘记自我介绍了，我是雅琪，他是钱彤。 Hello， 大家好啊。相信听众也和雅琪一样，对于行为改变技术这个词很陌生，感觉好像是很困难的理论。不过各位先别担心，其实行为改变技术就是运用适当的方式改正幼儿的行为，通常都会先同理幼儿，了解他做出这件事情的原因，并给予他适当的建议以及改善的方式。我们在这边会向大家分享一个案例，相信从案例来讲解理论会让大家更加的清楚。以下是我们今天的案例。小明在上课的时候总是有办法趁老师转身写黑板，或是低头翻书的时候扮鬼脸，逗得全班哈哈大笑，使得同学们都没办法专心上课，老师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 诶，这跟我家阿俊的状况一模一样诶。 啊，原来你家阿俊也都这么调皮捣蛋啊。 嘿呀，他每次都喜欢在上课的时候故意发出声音，也是逗得大家笑哈哈，虽然是说有制造欢乐气氛啦，但影响到老师上课了。哦，不过你都不知大概要去好好吼，在阿俊我都很怕老师来搞我 talk， 这样敢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？ 相信各位听众的孩子和雅琪家的阿俊一样都不乖乖上课，现在我来讲讲理论以及解决办法。有些小朋友会想吸引注意力的这种干扰行为并不是短暂的问题，而且会以干扰班级的方式来获得注意跟地位，这其实反映了他们自尊低落以及寻求协助的情况。 所以阿准也是想要吸引大家的注意才会这样干扰老师上课吗？ 是啊，所以解决的方法就是对于孩子不合宜的行为采取忽略，或是满足他对注意力的渴望，能让孩子不适当的行为渐渐减少，这也是所谓的行为改变技术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那用这个概念套回刚刚的案例该如何处理呢？ 在案例中，老师在经过长期的观察后，发现小明的表演欲很强，也很会模仿，他上课喜欢调皮捣蛋，其实是想寻求课业上得不到的掌声和肯定，于是老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 诶，是什么样的办法？ 就是每天找出一个空闲的时间，让小明在同学面前可以尽情的表演，也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一起加入，这样就可以解决让小明有正当表现自己的机会，并给予他像是我看到你很用心很努力的鼓励，满足他渴望被关爱以及注意的需求。 嗯，那如果我直接处罚他呢？这样不是能更快解决他吵闹的问题吗？ 如果直接处罚他的话会造成反效果哦。例如当幼儿有失控或是脱序的行为，老师或父母的反应如果过度强烈，或是当众指责他并处罚他的不对，不止无法改善幼儿的行为，反而会更加强他做这件事。 嗯，难怪阿准越来越皮都不听我的话，原来是我从以前都用错方法了。 是啊，相信听众对于今天的行为改变技术更加的熟悉了，雅琪你觉得呢？ 我觉得今天的内容很有收获，让我发现我在管教阿准上有错误，所以我要来改变我的管教方式了。 哇，相信各位听众对于今天的内容都很有收获，忙了一周好好休息吧。今天的幼幼宝贝到这边结束咯， 我们下周五晚上会更新节目内容，若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提供更多的幼儿保育相关知识。 妈咪，你们的。